刚才告别了冬季，泪还在眼角结着冰，和你相遇。伤痕有相同的气息，在适合相爱的天气，为你犹豫。爱着就变了，人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，我们在微光中前进，暧昧中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，怕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，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运。爱着就变了，而誓言爱着爱着。